我们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CTO， 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口袋装满自信，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台铁通报，从花莲开往彰化的271次普悠玛号列车，今天下午将近1点，准备要进入板桥车站第二月台时，一名年约30岁左右的女性突然坠落月台，遭到列车撞上。救难人员获报赶抵现场时，发现这名女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目前现场进行封锁管制。而受到这起事故影响，南下北上列车都出现了延迟。美食外送 APP 近年来受到消费者的喜爱，但背后隐藏的食安危机却不容易被察觉。行政院消保处首度会同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台中市以及高雄市等6县市消保官还有卫生机关，对所辖26家业者厨房的食材卫生结果以及厨房卫生管理进行抽验以及查核。这些业者合作对象包括了 Uber Eats、 Food Panda 还有有无外送等，结果26家餐厅只有5家合格，不合格率高达80%。包括餐厅蔬菜被检测出有20项农药残留，餐厅内大量蟑螂乱窜，甚至业者食材过期10年还在继续使用。消保官王德明点名抽查情况最严重的店家，新北市板桥区的广香龙华楼餐厅，在环境卫生、鱼鳍食材以及蔬菜检测标准3项都不合格，鱼鳍食材竟然高达6项，蔬菜含有9项农药残留，其中甜椒不合格标准超标28倍。台北市中山区的天下面，在蔬菜检测中发现有一根葱有20项农药残留，其中3项还是不能使用的农药。高雄林雅区黄鹤楼在厨房甚至发现了一整群蟑螂乱窜。全国首例板桥高中从学生会的校庆举办板中南群群聚效应之后，校务会议放宽服仪规定，新学年开始男女生都可以穿裙子上学。校方说并非鼓励男生穿裙，只是尊重学生自主。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司长郑乃文今天表示，乐进学校经过民主程序讨论，而且打破性别刻板印象，这应该也是台湾首件。板桥高级中学日前校庆的时候，板中学生会推动板中男群群聚效应男群周活动，邀请男同学一起穿裙子，以行动打破性别刻板印象，引发网络热议。板中校长赖春景说，活动是自由参与，没有强迫性，也非定期性，主要就是希望打破性别刻板印象，尊重气质差异，孩子们想穿就穿，不想穿也不强迫。至于裙长多少，板中学务主任林三伟表示，经过讨论仍然维持裙长不得短于膝盖上10公分的规定。台南市警局上午举办新就任局长交接，议员谢龙介在场表示，这次全台的警政调动是历年来最诡异的一次，把一次调动切成3次，而且过程中各种请托的传闻不断。其中台南市警局原任局长黄宗仁回国警政署担任副署长，黄宗仁之前因为查错人而遭到调职，担任台南市警局长，如今调回原职的传闻相当的多。谢龙介希望行政院长苏贞昌该收手了，别再以政治力介入警界的人事。政坛传闻，黄宗仁去年底选举时查会查到了绿营新潮流的候选人，因此遭到秋后算账，但绿营否认这种说法，认为是唯才适用。黄宗仁对于传闻则没有多做回应，只表示人事异动从年初传到现在，很感谢大家，之前是不明不白，现在可以明明白白的离开。而他的说法也留给大家许多想象的空间。

想那么多，我知道不好说，去享受。离开地球，没人能掌握你的行踪。 是舒豪的不好说，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有哪些问题不好说，这不知道该怎么办，想要请大家帮帮你的忙吗？欢迎打开飞碟联播 APP 来留言，留下你的问题，或是可以直接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歌手名字都越来越难念，越来越难以辨别了。Chamina 这首歌曲 Never Grow Up。哦，这个是社会化的帮帮忙吗？人际礼仪的帮帮忙吗？我的小孩呢，已经给保姆带了4年，现在我的小孩就上幼儿园了，所以要感谢保姆这4年来照顾，想买些礼物送给保姆，这有没有推荐的呢？ 你应该是看你保姆大概几岁，他喜欢什么，干嘛干嘛等等之类的吧。 还是他想要买的是那种，就是他工作上面可以用得到，就是跟保姆有关的，可以让他就是那个效率更好的东西。 但这不就是之前在母亲节都会说，母亲节孩子送妈妈锅啊什么的，扫地是要累死他吗？不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要送一些让他真的放轻松的东西。 哦，你觉得送礼应该要送让他享受的东西？ 我这样觉得啦，因为很辛苦嘛，你就觉得他辛苦，才想要让他舒服一点，不是 才有礼物的感觉。 对呀，啊，要是还有消费券的年代，我就说把消费券都给他吧。 这那其实就是钱嘛，就送礼券就好啦。 对，我觉得礼券其实也蛮棒的啊。我有个问题想要问大家帮帮忙。最近我那个就是手机的 app 不是都要什么程式更新吗？就每个 app 都要更新。我按了更新之后，它就好像准备要跑了嘛，跑那圈圈，然后就跳回更新两个字。哦，永远更新不了，更新也跳回去，更新也跳回去，永远更新不成功。然后我想说好，试试那个终极大绝，重开机。不行。 哈？ 所以我现在那个数字累积越来越多，红右上角红数字从一二三， 每一个 app 都是这样，都没办法更新，每一个 都不行。 哇哦，啊，会不会是你的那个 iOS 的作业系统一直没有更新？ 可是我的那个设定，你如果没有更新，不是也会红红一在那边吗？它也没有啊。 哎呦， 怎么废这样？このまま二人気づかれないように誰も知らない僕らの夏二人でまたこの場所に戻ってきたい言えたらいいのに Waiting for the summertime きらめく光谢谢大家的建议。目前有两个方向，一个有可能是你容量满了，我觉得这不太可能。另外一个，大家请我 App Store 重新登出，再重新登入。雨中游行，雨的游行，这首歌曲叫做 Summertime Magic。 你需要帮帮忙吗？0223639955。来自于向井太一。你好， 你好， 你是谁？ 我沈大卫。 嗨。 对，我想帮帮忙，就是 app 完全进不去。 可是上面还是有人在跑来跑去啊。 对，但是我就是用我的手机，然后用电脑的模拟器什么，就是完全进不去。目前就是完全进不去。然后其实它那个一直卡卡的情况已经很久很久，然后会一直吃字什么的。对啊，对啊，我就是想帮，就是跟我有一样困扰的点友，就是听众们这样帮你们帮忙这样。 你说 他已经2年没有更新了。 哼， 对对对对对。 那你要给我们钱更新吗？ 没有啊，这不是帮帮忙吗？ 哦，你说同样跟你有困扰的人，他怎么进来的这样子吗？ 对啊，就进不去啊。 有人说要等很久，耐心。Patience。 好，了解，谢谢。 拜拜。 拜拜。 你好， 两位好，喂， 你好， 关收音机，谢谢， 麻烦， 喂， 怎么称呼呢？ 老张， 老张，你要 关 收 音 机， 关了，关了，对不起， 你有什么忙要帮呢？ 请问5G 的手机在哪边买？ 现在还没有了， 还没， 韩国不是有了吗？ 那去韩国、啊， 那你去韩国啊？ 对啊，也有了， 那你去啊？ 谁帮我买机票？ 你自己买啊， 没有钱啊。 那你的问题嘛， 不要这样嘛，啊、老张。 我的问题啊、哦。 对啊。拜喽。说到刚刚卡卡的，有人说呢，建议你不要用 WiFi。向井太一 Silent。 Oh yeah, 家家的家，今晚 about to get lit。看见阿斌手上握着一瓶满满的高粱，直到今晚只要过去注定要睡。那么就被打满，打到饱满，彼此的把酒打翻，倒在地毯 ，Sayonara。看着客厅天花板微微的旋转的，这首微醺的 R&B 在脑里打转的 ，Let me。打开播放，轻轻舒缓，这首送的 track， 开分 ，Little season one， 今晚你要什么 time？Let me do my dance. 停止，原来意犹未尽就是如此，找一个听到真不什么道理，都不停跟他走。 This is my house party, this is my house party, this is my house party. 劲歌金曲， 爱情醉人李信妮，台湾嘻哈金童 BCW， 厌世更要逆世的欢乐新作 The Night。 生活像是在没有水的地方那张沙漠，我在这荒芜里面慢慢沉默，这一个忙碌的老农，他是不会轮到我。生活的烦恼需要一个出口。Oh boy， 我想。 吉隆坡塞爆香港红馆，唱进灵魂深处的醉人李信妮，累积十年的期待，全新国语专辑《浮世绘》。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好想去澳洲塔斯马尼亚哦！ 那就搭盛世公主号啊！ 如果我想去美加东赏枫呢？ 那就搭帝王公主号。 为什么都是公主游轮啊？ 因为你是我的公主啊！ 酝酿一场远行， 出走无需理由， 全程入住阳台舱，限时再送小费， 立刻上网搜寻 巨匠旅游。 日方真传最贴心，父亲节全家享温馨，含十八种天然氨基酸、牛磺酸与天然多糖体的脆鱼精，一天一包，对全家人最好。即日起到7月31号，日方官网好礼优惠四重奏，脆鱼精指定组合加88元，赠送美国百年品牌 Hoover 无线吸尘器或空气清净机。日方真传邀您用最好的翠鱼精给最重要的父亲营养健康好体力。06-384-2277。 Hi, my name is Otto. I am 9 years old. I love gourmet food. Pizza is my favorite with a lot of cheese on top. It is so tasty. 我是 Otto 妈妈，加入大脑地图课程后， Otto 的语感及阅读能力有明显的提升，结合游戏的方式大大提高了他的学习动力。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爱情醉人李信妮，台湾嘻哈金童 BCW， 玩味跨刀 Good Night。 李信妮全新国语专辑《浮世绘》，7月19数位实体同步发行，环球。 Hello， 大家好，我是廖文强。 我还敢爱，怎么会不敢恨？还敢活的，怎么会害怕失去呢？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色中叫我大老阳光，路人女对视7年以上，辫子下钻进心房品尝，枕头上数着绵羊摇晃，游戏中孩子藏好过墙，海潮里享受藤原踏浪，屋檐下猴子尽力歌唱，手心上亲吻的我有很多奇怪的帽子。 气质，在别人眼里多渴望的款式，少了一个我的样子，我有很多奇怪的帽子，处女表外充满乏味的日子，在别人眼里都算我的标志，如何遇见你将一切停止，宇航员管它叫做月亮，云层里又在白马身旁，花洒下更换肤色离场，空衣裳留着雨后遐想，梦话中陶瓷弄是坚强，星空里苦笑大声鼓掌，阴天下王子抱着乘凉，瞳孔上映着一片夕阳，我我有很多奇怪的帽子，从黑到白袒露完美的气质，在别人眼里多渴望的款式，少了一个我的样子，我有很多奇怪的帽子，从黑到外充满乏味的日子，在别人眼里都算我的标志，如何遇见你将一切停止，我有很多奇怪的帽子，从黑到白袒露完美的气质，在别人眼里多渴望的款式，少了一个我的样子，我有很多奇怪的帽子，从黑到外充满乏味的日子，在别人眼里 到底是有多多奇怪的帽子呢？它是关喆这首歌曲《奇怪的帽子》。你有奇怪的帮帮忙吗？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或是尝试留言在我们的飞碟联盟 APP 上面都行。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最近有看到这支影片是星星在弹钢琴吗？ 有啊， 好可爱哦！ 我有看到你按赞，我就是不理解可爱的点在。 就最后他自己一个人四手连弹， 真的很开心的，就是这个会发出声音，所以我用手弹之外用脚弹。我觉得最可爱的是他最后去亲那个钢琴， 对，然后 那一幕实在是太酷了， 他笑得好可爱哦， 那一幕真的太酷了。 来自 Campbell， 请问啊，就是如果我货架卡上面看他写99元、嗯，啊，那时候去柜台刷出来就说跟我说100元，嗯，马克玛丽，你们会跟店员反映说没有他99元还就算了呢？ 如果是一块钱的话，好像觉得没差，可是如果 你会没差，我以为你的反应是说一定要问的啊。你真的是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哎、欸！ 一块钱啊，一块钱 我覺得，啊，你平常在地上捡到一块钱有多飞上天？ 对，捡到一块钱飞上天啊！ 啊，你好不容易得到那个快乐，捡来一块钱就放在这就不见了。 他也不是不见啊，他就是因为那一块钱，我觉得真的好像还好。可是如果他差价可能差个10块，哼， 三块，95变100， 95变100，我就觉得不对啊！他本来是95，怎么会变100呢？然后他就说、啊、不好意思，等我一下、哦，然后就要放下他手边的结账工作， 然后跑去看啊， 对对， 哎，那你那个是设定， 或是要说，哎，不好意思，那个货架 A 的那个什么统一布丁豆浆牛奶啊，那个是95块还是100块呢？有客人反映说这个货架上是95块，现在变100块，请问到底是哪个是对的呢？ 这个身高190的客人他在反映说他看到的是95。 这个客人看起来一脸穷酸样，我也不好意思再 这 样。 让我想到之前我在 PTT 笨版还是哪边看到的、他说他有一天就是去那个便利商店结账，就拿几样零食的样子，然后那个价差也是很夸张、比如说结账，他说哦，总共1800，然后他也是这样啊，但是他第一个反应是说那我可能要先领钱哦，就是 那把它还回去，说我不要买就好了、 啊。就是一时也慌张了、啊，然后后来又两个人就是 面面相觑， 看了一下之后，对方说：“哦，我看错了，是180啦。” 太瞎了吧！ 太累了。人就是非常困扰他，就是到底要怎么让资料夹的照片可以自动的编码编号呢？他觉得他整理得很累。 这我也不会，这可能要 Google 一下吧。 我也不会， 谷歌一下吧。 你在抓痒？ 没有啊，我在忍耐痛，好痛。 你的牙龈哦， 牙齿好痛。 夜都没睡，但我不曾如此清晰。我早餐准备了你爱吃的东西，这次换我当你杯咖啡的香味浇醒，想要找回每天早晨对我微笑着的你，还能够做些什么代替我的歉意。安静的在身边，无条件给我梦寐以求的感受。But I am only human。我怎么不懂你多寂寞？残忍的犯了错，不能失去你。 从上个星期尾巴开始吗？男主持人他又要开始培养他一个新的运动习惯，在每一次我们要进广告的时候呢，他就很认真的做浮力挺身。我们来看， 就上周二开始啊，就你不在的时候开始啊。 我 自己的话一定会记得，可是现在是你按的话，有时候我就会忘记。 那我要 cue 你吗？坐， 可以啊。 Superwoman 吴小姐帮帮忙哦，不是我，是 App 上的吴小姐。她说这个问题真的很难，我要如何引导对方成为一个有自己想法的人呢？哎， 哦，他没有想法，但我希望他变得有想法。 你希望他有？ 那重点是你对这个人的影响力如何呢？如果对他，你想要他有想法这件事情，可是你对他来说 ，nothing， 对你对他说你完全没有影响力，你讲的话，你请他做的事，他完全都不听，那你没有用啊！你应该先想想你对于这个人，你在他心中的分量有多少吧？他真的会照你的去做吗？那如果他会的话，那就是帮他找一些优质的逻辑思维的书请他看啊。 哇哦！先加入欧马克读书会，你觉得怎么样？ 没有什么，不会有太大帮助。 Oops。 夏の夜の匂いがする、絵の具のそれと同じ香り、さまざまな色恋も取り出す、今夜は私もその一人。真夏の夜の匂いがする、私にはわかる危険な香り、いろいろな問題も溢れ出す、今夜も広げて頭を冷やす、もっと自由に暮らす。夏の夜の匂いがする、偉そうに睨む魔物がいる、うやうやな地図で惑わされる、迷子の迷子の子猫になる、ああ気づけばほら踊らされる癖になってる、抜け出せない、天国か地獄か、 仲夏夜的味道。 你好， 你好， 两位好，两位好。 老张又怎么了？ 刚有人问资料夹排序，对不对？ 你 要，他不是资料夹排序哦，他是把照片放到资料夹以后会自动编码。 照片自动编码，他一定有那个工具列啊，你在检视里面。 老张，这大家都会，就别拧焦了吧。 那没有那个工，没有那个， 他那是更进阶的。 没有方向的话，那就没有那个功能。应该有那个方向，到里面找一找就有了。 这，凡事都先点个右键再看看，对吧？ 左键右键吗？ 左键右键，中间再点 click 两下， 那个、 总是会有解决办法的嘛。 左上角、右上角有那个三点、三点、点点点， 对呀、 啊，三条就有，没有就没有了。 旁边还有个回纹针跳出来说是你小帮手，记得点它。 天哪、啊，这个是很过时的软件了。 每个角落找一下就有了。 是吗？他都是不细心，在那边问。谢谢你。 换手机了，拜拜。 谢谢你，老张。 哎，你喜欢回文针功能吗？ 我从来没有点过，它长好怪。 因为这是 对对对， 因为上个礼拜我去参加一场讲座，刚好就是讲座的那个人是微软的人，然后刚好在会场当中有一个听众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就像我很喜欢以前你们那个回文针啊，然后现场一片惊呼，哦，然后那个台上讲师也笑，他说：“哇，你会喜欢回文针？那你真的是我们就是微软非常忠实的顾客。” 你有点过回文针吗？ 会啊，当然会啊。 回文针到底是教我什么啊？ 就是当你出现问题的时候，他跳出来说：“对，或你 啊，他真的都有办法解决我的问题吗？” 常常不行啊。天国啊， 奇怪啊，那他就不就是出来缓和一下气氛而已吧？ 所以在后来版本他就被修掉了，你就看不到他了。 啊！ 我就是别人的小姐。 小姐，危机就是转机，需要启动。Friday mode， 追剧加购物，手指过冬。Friday mode， 很爽后我都我都我都疯狂下飘，哈哈哈哈哈大笑，暴刷一波我就刷到脚。好展开 跳不及大怪 就 Friday 模型哼着哒哒哒哒呜呜呜 Thank God it's Friday 呜呜呜流汗没酸味 故事 早展开 跳到上站台 就 Friday 模型小心别冲太快 别冲太快 马蹄跑掉比马还快走了也不说声拜拜这个眼泪大片免费是否运气太塞上的课很需要各位的关爱，宝宝关怀。 天上星辰总是便秘，软的鸡头常很便宜。放弃一身学名人，从不破便秘 的宿命。 男友还不搭理，直接还放一笔一笔 一笔一笔。危机就是转机，需要启动。Friday mode， 追剧加购物，手指过冬。Friday mode， 很爽后我都。下飘，哈哈哈哈大笑，暴刷一波，我只爽到脚。 最近你有在疯狂下标吗？什么东西都先把它放到购物车里。 你有吗？ 买一些必需品喽。 像是， 就是精华液用完了就是要买嘛。 哦。 Friday 敲展开，来自于娃娃魏如萱，再加上了 Jason。你有很多东西卡在你的购物车，你不知道要不要结账吗？这个很困扰你吗？关于生火灭火、买东西的困扰，在下个小时我们来帮你处理一下。昨天晚上我又重新看了一次《哈拉玛丽》 哦， 卡麦隆迪亚怎么那么可爱，又可爱又美，可爱跟美兼具哎！ 你是在称赞自己吗？ 我在说卡麦隆迪亚 哦，我想很多听众心里面反应也是，玛丽就是这样啊。 哈拉玛丽真的是他那个弄发胶下次特写他头发是翘起来那一部最可爱。

国际夏季旅展来了，今年首度开放儿童入场，美国塞班机票免费抽，全家一起来逛展，机会多更多，每日限量百名早鸟福袋，头奖日本赏枫机票零元带回家，消费满额再抽东京迪士尼门票，还有500,000购物金大方送。7月19到22世贸一馆台北国际夏季旅展等你来哦。 有机田，我要有机田。 黄教授，为什么大家都要有机田？ 很简单，有机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不但不添加奶精、香精、麦芽糊精，还严选全球20种有机谷物，有黄豆、黑豆、绿扁豆、紫麦、燕麦、黑麦、荞麦，还有小米、糙米、黑糯米，还有， 还有有机田有机多谷植物奶，现正特惠中，买二送一，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亲爱的孩子，谢谢你来当妈咪的宝贝。 Baby Bill 法国有机宝宝鲜果泥，世界级的宝宝副食品，100%有机水果蒸煮，不添加糖、色素、防腐剂，法国制造，原装进口，宝贝爱不释手。Baby Bill 是妈咪最得力的助手，袋装设计方便宝宝随时补充天然水果泥，全台妇幼合作通路都买得到。 Baby Bill 法国有机宝宝鲜果泥，最多国际有机认证的婴幼儿食品。BABYBIO Baby Bill。 我是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飞遍美国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香港新界元朗昨天发生白衣人攻击反逃犯条例修订的示威者暴力事件。综合香港各媒体报道，截至目前，香港各家公立医院共收治45名伤者，其中一人命危。香港泛民主派组织民间人权阵线昨天再次发起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示威集会，游行散去之后，晚间在新界的西铁元朗站突然出现大批身穿白衣的不明人士攻击穿着黑衣的示威者。透过媒体直播画面发现，白衣人一开始手持保卫元朗的标语，后来在地铁站见到黑衣人就打，只见棍棒藤条齐飞，甚至还冲上月台跟车厢内打人。针对暴力事件，民间人权阵线质疑香港警方纵容暴徒以打击抗争者的士气，呼吁港人要团结。这起攻击事件也激发了反逃犯条例修订支持者的不满，原本抗议人士计划周末持续进行的遍地开花活动在土瓜湾、将军澳、港岛西举行游行，但是昨天晚间发生暴力事件之后，主办人宣布取消28号的安排，改为集中在元朗游行。 元朗的立法会议员朱凯迪今天说，28号在元朗游行的详情还不清楚，他呼吁事情不能够急躁，游行定位也不是黑白斗动员互殴。香港群众昨天在反逃犯条例修订游行中包围中国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中联办，对官署名牌以及中国国徽丢掷鸡蛋、涂鸦等，这也是6月抗议行动以来中联办首度成为抗议的目标。警方最后是以催泪瓦斯以及橡胶子弹清场。中联办主任王志明今天召开记者会，谴责这个举动是侮辱国家主权以及安全，并且将游行人士定义为不法暴徒，认定他们严重损害香港的法治精神以及中国全体人民感情，要求香港政府跟警方一定要依法严惩，追究到底。观光局今天公布观光市场5月份的概况摘要，显示整体来台观光旅客女性偏多，占 53%， 男性为 47%， 年龄层偏年轻，20到39岁占了 42%， 40到59岁者占了 33%。 如果从个别市场来看，5月陆客人数成长率在主要国家中不仅最高 65%， 平均停留夜数为 6.55 夜，也位居亚洲之冠。陆客年龄层分为两块，最大是30到39块区间，其次是60岁以上人士。至于政府力推的东协十国，扣除新马之外，来台超过万人的国别成长率以泰国45%最高，而从绝对人数来看，破50000人的菲律宾居冠。尽管美国对伊朗石油实施全球禁运，企图封锁伊朗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不过知情人士透露，在美国白宫今年5月全面禁止任何国家购买伊朗石油之后，伊朗的石油仍然大量运往中国。彭博社报道，熟知中国多个港口作业情况的知情人士透露，伊朗的原油仍然持续的运往中国，并且存入保税仓库中。这些石油不会经过当地的海关，也不会出现在中国的进口数据，因此未必会违反美国的制裁禁令。彭博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可能有更多的伊朗石油流向中国的保税仓库。国营的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以及运输部门拥有的至少10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和2艘小型油轮，目前正驶往中国或者是待在中国沿海附近。这些油轮的总运载能力超过了2000万桶。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50点，来到2141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6点，成为1651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36点，来到2288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07点，跌幅1.16%，成为912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51点，来到2851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1点，成为3356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台北股市是中场上涨了71点，以10944点作收，成交金额新台币1172亿。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仍有短时强降雨。今天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要提防局部大雨，午后台中以北、南投地区以及其他各地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其他各地也要提防局部较大雨势。今天西南风影响，中南部、东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不排除出现局部大雨。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汉姐感情好，全家继续当邻居， 爸妈就住隔壁栋， 全家都住土城日月光， 7200平帝王，2500平泳池花园，影城商场下楼道， 1层4户，3面采光，双卫浴开窗，34至52平，土城日月光，2272-6688。 奶茶、茶新闻，过当坐六个人，就是专心上市的现代双箱小霸王 Porter， 有港级唯一柴油自排，也够 HAC 斜坡起步辅助系统，全新的小霸王 Porter 都是厉害，都是安全呐、啊！平常时啊再会，放假的时阵再规家伙去佚佗，事业、家庭拢总过个焦焦焦。现代双箱小霸王，今仔买高升30000块哦！ 定期关键前冲后，选择唯一有临床研究的核藻糖胶和益定，请拨0800-043-388。 优福华语竞谍排行榜， 本周第5名梁静茹，如爱所愿；第4名 CTO Started， 第3名 Ubi and China Blue， 最美的时刻。第二名信，为你着魔。第一名毕书尽 If you catch me when I fall。 每周日下午两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伍佰。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昨天你有回家吗？ 有哦。 你不想回家的时候都在干什么呢？ 我知道我的伙伴不想回家的时候就是留在电台，然后一直上网，不回家。打电脑 就是在网咖嘛， 嗯 的意思啊。 嗯嗯嗯， 陶喆的今天没回家，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里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这个小时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生活灭火大会，看看最近你有没有想买什么东西，有点好奇别人使用过的心得吗？欢迎把商品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或是直接打给我们02-23639955。When the truth dies, very bad things happen. They're being heartless again. I know it's coming, there's gonna be violence. I've taken as much as I'm willing to. Trapping， 请问一下，欧姆龙的低周波治疗器好用吗？哦，我不知道低周波好不好用，但最近艾丽不停在说高周波有多好用。你只要经过他旁边，就说哦哪里很酸，那是因为你没有什么高周波治疗器。他自从使用那个之后，好像人生找到一个新天地，他非常非常开心。但是我个人是没有用过。 最喜欢的速度开往一个地图没有的城市，去看你最爱看的午夜电影，别问星期几，去跳你最爱跳的舞步，随着从来没有听过的频率，去画你最喜欢的表情，自己高兴，就这样吧，不再模糊，让别人看清楚。 像时间随时会停止，会停止。去跳你最爱跳的舞步，随着从来没有听过的频率，去画你最喜欢的表情，自己高兴。 搭配你的不一定，生活灭火 LC 电动牙刷真的比较好吗？有音波的，又有电动的，刷头又有分细胶的，又有一堆，然后我又有牙龈萎缩的问题。 这首歌送给你。 不一定，牙龈萎缩的问题呢，就重点还是在于你的刷牙方式到底正不正确，你用的力道正不正确。然后，如果你已经有意识到你的牙龈在萎缩的话，你有没有常常想到的时候就是 放轻？ 按摩一下你的牙肉， 你是不是就是一个刷牙过于用力、刷洗身体也过于用力的人呢？ 我当时都觉得大家好像都会被牙医说你刷牙太用力了，要再放松一点。我第一次遇到个朋友，牙医跟他说你要再刷用力一点，你刷牙太小力了，所以他就去买了电动牙刷。 哦， 为了他我用力尖叫，为了他我用力跳，不在乎他们和我一样贪恋你的微笑。为了他我往前冲吧，再多痛我也不怕，我最爱的吉他手今天和我是谁交错。短短一秒钟，就算是短短一秒钟，也像是握住他的手，就像是亲口对他说，因为那短短一秒钟，就算是短短一秒钟，也像是握住他的手，就像是亲口对他说， 为了他我用力尖叫， 笑什么？ 干嘛？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就是这个夏天有没有在看中国新说唱？ 嗯， 中国有嘻哈啊，我不知道第二季就是去年的时候有没有，但今年的时候他们很喜欢用 time， 对， 怎么用？ 就是譬如说讲完一段以后说 time， 就是我讲完了。 What？ 我觉得蛮中二的。 参赛者还是 参赛者啊？参赛者、啊，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这样 time， 就是 freestyle 一段之后。Time 代表我讲完了。 删除你的既定印象。2019重头戏，吴青峰《巴别塔庆典》。传说中的巴别塔，人们语言分歧的开始。现在的吴青峰谱写出人们最津津乐道的音乐。感觉到了就疯狂创作，

藏不住猫咪暧昧的表情，所有心事都清楚表明。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蓝心湄的《鲸鱼》，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刚上个段落你说那个中国新说唱，今年可能这一次流行是 time 这个词，大家有在看那个吗？那个选秀节目是叫什么？Produce 101哦，创造101。上个星期在公布那个最终名单，我真不敢相信吴仲强强强我在追这个东西，他认识里面那些人，我觉得很厉害哎。然后因为他们都追第一首的，所以都在讲韩文，就是他都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然后大概知道那个什么意思，我觉得好强哦。然后如果因为像周末，就是因为大家很期待到底最后选出来是谁，所以就很多人同时在看那个直播。那强强在看，我就跟着他一起看。那个 tempo 很怪哎、欸，比如说他要公布第六名，大概会拖我自己的内心的体感时间啊半小时，然后就一直不停的特写每个人表情，那大家就很紧张，很怎么样就。到底是谁呢？ 烦哦！ 然后我听不懂韩文，所以他后面说什么我都不知道。然后就是拖了半小时之后，欧马克啊，就是他会很激动，然后可能会马上哭出来。 哭的原因是因为哈第一名不是我，还是因为至少有名次？ 哭就太激动啊，可以进去啊，入选这个团啦、啊，太兴奋啦、啊，对、我却更亲切，吻你最后一遍，抱歉你已经不在我心里面，微笑说再见，这不是爱，你知道这不是爱，你知道这不是爱，是的快乐呢，就是来自于蔡诗芸的《你知道这不是爱》。 飘飘，你的摇摇欲坠，旁人来来去去，像行云流水。 田馥甄的《不醉不会》。说到那个 Produce 101，有人在问我说，那强强 Pick 是指支持的是谁吗？ 真的是不懂， 我不知道这个用语，但是你问我不太准，因为我看了第一次就是他们最后一集，所以比如说他看到一个很兴奋的人的时候，就说这人刚刚不是已经入选了吗？怎么又出现在这边？就是我每一个人我都分不清楚他们谁是谁。因为他们那天好像就是集体穿一模一样的西装，然后头发也都很像，妆也都画了一模一样，真的是一模模一样样。除非你是长得真的非常非常突出跟特别，会让我觉得印象深刻，或是你的身高特别高、特别迷你，不然我在想说，这个人刚刚就是已经在第八名啦。 但全部都听不懂的综艺节目的感觉如何？ 哦，韩文真的是完全听不懂哎，听不懂思密达，我连思密达都听不到思密达，只能听到他 produce， 就是讲那个英文发音而已。 你疲倦的双眼 藏着什么样的泪。上一次有人一周大事呢，是去听宇宙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他们公布明年二月份，哇， 小巨蛋十年啊，真是十年磨一剑， 二月八号宇宙人的不孤岛。是该抛下一切寻找勇敢的拥抱山东的我们用力的承认自己独立的身份温柔的反抗不同的眼神 拥抱，相同的我们，用力的承诺。

最强大的回归，泰勒斯。 You are somebody that I don't know, but you're taking shots at me like it's Patron, and I'm just like, damn. 本世纪最畅销天后，持续刷新乐坛纪录。凯蒂佩瑞世纪和解最新话题曲，全球串流破亿点听。预告全新专辑 Lover 即将问世，请听环球泰勒斯。You need to calm down. 光雕音乐会哦，海洋 旅行台东三天两夜刚刚好， 纳罗湾大酒店暑假亲子旅游最佳首选，畅游台东体验深层海水水疗，绝对让你流连忘返。快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纳罗湾集团0800239888。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炳翔，就是喜欢你甜不辣，不辣不辣。 微笑是你天生就具备的力量， 西瓜甜不甜？ 都吃那个大姐，你不要臭脸。画个大浓妆，以为你有下水。 我的全新创作专辑《你在干嘛》7月12号火热发行。 UFO Shine。